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13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7。今天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福建莆田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64例。 京城本周雨水频繁，气温走低。 本市启动重点河道生态补水。 台风灿都来袭，浙江、上海多地停课停运。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福建疫情。福建省莆田市政府昨天通报，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例，其中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32例。仙游县风亭镇全镇提升为高风险地区，新增中风险地区3个。 莆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从今天起暂停线下教学，改为线上教学。在莆田的人员非必要不离开当地。仙游县的公交、出租车已经全都停运，仙游火车站停止客运，暂停影剧院、博物馆、健身场所等有关室内公共场所的运营活动。 福建省教育厅、省卫健委昨天联合印发通知，要求福建各级各类学校原则上在9月19号前组织全体师生员工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 疫情传播链上的福建省其他城市也发布了最新消息。泉州市昨天通报，近日陆续接到莆田市疾控中心发来的函件，经过裁剪复核，泉州确认4例阳性，其中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这些感染者的工作地点和感染地点都在莆田市。 根据健康时报的报道，目前本轮福建疫情已经初步形成学校和鞋厂2个传播点，都是人员密集场所。另外12岁及以下的感染者数量较多，这些感染者还没有开展疫苗接种。 幸运的是，这次疫情发生在南京，相关疫情刚刚结束，中秋国庆假期又还没有来临，人员流动高峰期没有到来，目前暂时没有报告福建省外病例。 南开大学黄森中教授将向健康时报透露，初步判断本轮疫情在理想情况下最终感染人数会在100到300人之间，属于中等规模，有望将在4个星期内，也就是到10月初得到控制。 接下来是本市新闻。市文旅局制定，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防控指引，其中明确，本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包括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培训机构，应当严格控制培训人数和时间，错时错峰合理安排培训场次和每班人数，全面实施场所封闭式管理，严控人员进出，不为参加培训的学员提供住宿服务。 受到冷空气和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市近期再次出现降雨。本周京城以阴天降雨天气为主，气温也随之下降。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不稳定冷空气的影响，近期本市常常遭遇强对流和短时雷电天气，降雨降温也是本周本市的天气主流。今天到周四，本市都处在雷阵雨和小雨的天气之下，周五以后慢慢转晴，雨水添凉意，气温也像坐上了滑梯，一路向下俯冲。在经历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的高位后，明天之后日最高气温跌到24摄氏度左右，日最低气温直接跌破20摄氏度，在17、18摄氏度左右徘徊，风力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早晚凉意尽显。进入白露节气，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夏季的闷热潮湿逐步减退，风中多了一丝秋天的凉意。这个时节气候干燥，不少人会出现咽干、皮肤干的症状，要多喝水，多用加湿器，饮食以温补为主，可适当多吃些含钾的食物，如荞麦、玉米、香蕉等，来有效缓解秋乏。另外，起居作息的时间也应当相应调整，早睡早起，每天增加午睡时间，运动以舒缓的有氧运动为宜，散步、慢跑、爬山都是不错的选择。

未来五年，国家电网将投资超过2万亿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目前，多条特高压线路有望加速落地，预计未来特高压通道配套的电源项目将成为我国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支撑。到5号，今年新基金发行已经达到了1526支，募集资金达到了2.14万亿。近一周来，有40支基金发行，主动权益类基金、被动型指数基金受到青睐。数据显示，近一周上证指数上涨3.39%，突破3700点，收盘创2016年以来的新高。深圳成指上涨4.18%，创业板指数上涨4.19%，两市连续38个交易日成交额在1万亿以上。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世界机器人大会21件新品首发亮相。涉及服务业、工业等多个领域。 新京报反映，北京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发布，去年中心城区的慢行比例为近5年来最高。 北京青年报聚焦，杭州等大城市新增住房保障房占比30%以上。 中国新闻网关注，郑州地铁部分线路恢复载客运营。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草案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征求意见。 将于今天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2021北京科学嘉年华开幕，骄阳下乐享冰雪，云端上探索科学。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本月20号开园。如今，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走过了50年的岁月，其中的经典 IP 更是经久不衰，比如《变形金刚》《哈利波特》。这一方面是因为系列电影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些 IP 的衍生图书。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点25分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中消协近日发文批评了视频平台的超前点播模式，认为超前点播的逐级限制要取消。视频收费的套路层出不穷，从 VIP、VVIP 到 SVIP， 用户付费越来越高，为何能够享受的权益却越来越少呢？针对超前点播，应该建立起一套怎样的规范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在视频中，一家济南整形机构的女老板殴打辱骂顾客，女老板爆出“我会让你活着离开吗”等狂言。最终，这家美容机构的3人因为涉嫌非法拘禁被刑事拘留。什么是非法拘禁？这家机构是否涉嫌非法行医？是否涉黑涉恶呢？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会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北京举办第35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北京冬奥宣讲团走进百所高校，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双减政策出台，减轻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对于家长来说，也意味着减轻焦虑，减轻家庭教育支出。不过，减轻负担不是简单化的减，而是要提质增效。家长们也要会自己做加法。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双减是为了减轻孩子过重的学业负担，促进孩子全面发展。作为家长，教育责任不能减少，还要做点加法。首先，增加伙伴关系的亲密度。父母是孩子学习中十分重要的伙伴，具体不在于某道题如何解答，而是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示范学习状态。要做到3个别，别无休止的唠叨，别让陪伴时间缩水，别给孩子反向的示范。同时，父母们还应该帮助鼓励孩子找到同龄的玩伴和学友。二是增加亲子阅读的饱和度。双减后，学生多出来的课余时间，父母们可以用经典作品阅读来填补。 中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伴读，对于中高年级以上的孩子，父母如果能把孩子需要阅读的作品提前读过，并在轻松的氛围里将自己阅读感受和孩子一起聊一聊，可以让阅读释放更大的能量。三是增加日常生活的体验度，双减实施后，父母应该帮助孩子更真切地迈入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之门，在体验生活中接受教育。最后还应该增加艺术修养的感受度。曾有调查显示，每周参加三次音乐活动的学生，在数学、阅读、历史、地理测试中的成绩，要比不参加活动的学生成绩平均高出 40%。父母可以抽时间陪着孩子听会儿音乐，看看电影，逛逛画展，无论是冲着提高学业成绩，还是涵养孩子的灵气，都十分有益。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0.4 摄氏度。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京城再次出现降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最大雨量在延庆四海达到了 49.5 毫米。暴雨蓝色预警生效当中，雨天能见度不佳，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较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请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27，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4。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家中自来水黑乎乎，报告显示符合饮用水标准，居民体验和水质检测何以反差巨大。 虽然合格，还是流着这黑色的水，我们就是不敢喝。 亲属间转移小客车登记指标要更换号牌，市民质疑造成资源浪费。 号牌变更完之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方面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顺义区新港庄园七月以来家中的自来水流出来都是黑乎乎的，用纱布一过滤，还有疑似黑色油污。业主们都担心水质安全问题，那么自来水为什么是黑色的呢？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忽然有一天放出来的水是浑的，我们才拿口罩包上，发现包上以后一天口罩就特别的黑。 孙女士家住在顺义区李桥镇新港庄园小区，2004年开始入住，17年来小区一直是自备井供水，此前一到下雨打开水龙头就会发现水有浑浊现象，为此大多数业主都在水龙头上安装了滤水器。今年七月份以来北京降雨频繁，业主们对水质安全问题尤其注意。孙女士说， 现在由于是疫情期间嘛，所以对水的安全也特别注意，所以就无意中就把口罩绑在那个水龙头上。说你要是2-3天一打开那个口罩，口罩上边全是黑色的油泥，所以我们才很害怕这个水质。 孙女士的邻居刘女士也表示，尽管有滤水器，打开水龙头也能看到水流是黑色的，打开马桶盖里的蓄水槽看到的黑色更加明显。刘女士指着手机中的一段视频告诉记者， 你看我们家马桶，这是它冲了以后黑乎乎的，不是清了，我还搁了蓝的呢，都是黑的。 业主们表示，由于水中有不明黑色物质，小区4600户居民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影响，尤其是小区里还有李桥中心小学和新港幼儿园，居民们都很担心用水安全问题。为此他们曾多次找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业主熊先生告诉记者，此前业主们曾向居委会提出请求， 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油污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二个就是水的这个过滤，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水会这么脏，第三个就是为让我们业主派两个代表你参与一下，几方一起去做这个取水，然后再去做化验，这样的话我们业主能认可吗？但是也没有，后续没有任何的一个回复。 在业主们多次反映问题后，顺义区李桥镇新港庄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曾委托北京市交运通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非华政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水质检测。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所检测项目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卫生要求，但业主们对检测报告并不认可。 虽然说检测贴出来物业说合格了，但是虽然合格还是流着这个黑色的水，我们就是不敢喝。 就说合格，所以我们很质疑，怎么这样的水还能合格呢？问问他喝这水，他觉得他能喝进去吗？ 业主们告诉记者，水质检测报告一方面没有解答他们心中最大的疑惑，水里的不明黑色物质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业主们认为检测报告中采样位置信息被遮挡，他们也没有参与取样过程，这样的水质检测报告缺乏说服力。记者就业主们最为关心的水中不明黑色物质的问题，向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国新分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现黑色物质是由于水压不稳定，导致平时用来过滤的活性炭沉渣被冲了出来。 原来咱们这是那个用那个活性炭过滤，现在就感觉里边啊这么多年了，粘的那些活性炭啊都是黑的，就是这个附着物粘到这个管壁上了。有时候咱们那个水压不稳定，它一停啊，或者谁家装修啊，一关再一开，就会谁家就会出现这种黑渣子。 但咱这个检修啊维修到底有没有如期进行呢？ 一星期至两个星期。 是什么样的检测？大概什么流程？ 打开那个水龙头看一下咱们这个水是否浑浊，还是是清亮的。 在现场的业主们对物业所说的定期检修的说法并不认可。 这个咱们不去，这个不去咱们家。是咱们这儿这不是有水龙头吗？那咱们工程部包括咱们这儿也有啊，它都一个管啊。 记者在采访现场遇到了李桥镇政府和新港庄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新港庄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此前水质检测选取了幼儿园、小学等重点点位共计14个，分送2家检测单位，出具的18份检测报告都已经张贴在公示栏中。公示栏中遮挡的取样位置信息是为了保障个人隐私，取样过程也有多位居民参与。 他这是全程录像的，当时那天已经跟有居民代表来开会，他们已经认可了我们采的这2家公司。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居民对这个水质报告检测有疑问呢？ 我们这都是有资质的，你看 CMA 认证的。 小区里有业委会吗？ 业委会 没有， 正在组建的过程中。 那这个所谓的代表，居民代表是从哪来 的？自发的代表。 新港庄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居民需要，可以调取录像，公开采样取样过程。对于居民提出疑问的水质检测报告，李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顺义区卫生监督所已经开展新一轮的水质检测， 后续的卫生监督所又来了一轮检测，只要出了结果，我们都进行公示。水体浑浊的现象，各方都在找这个原因。 那这个黑色东西到底是什么？咱们有跟居民解释过这个事情吗？ 黑色物质，我们也在寻求这个黑色物质的检测，但是目前北京市没有任何一家单位能说对这个进行检测。首先要对水质负责，水质报告水质是合格的，我们作为镇政府，我们对这个负责任。 李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继续推动对黑色不明物质的检测工作，同时督促物业在9月底前完成管道冲洗和消毒。发稿前，有业主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自家管道清洗过后，水质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水龙头里仍有不明黑色物质流出，照在水龙头上的过滤布上还是有一层厚厚的疑似油污，用水安全关乎生命健康。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为了进一步增强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本市从去年起明确一人名下最多保留一个小客车指标，名下多车的个人只能申请一个更新指标。市民汤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将名下小客车指标过户给亲属时缴纳了近500元的费用，汤先生感到不合理。 第一个问题呢，在这个过户手续的问题上不应该收任何费用，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就是政府你提出来了，是吧？市民应该去积极的去配合政府，你应该就是免费的去做这项工作。